第157集，方之序。龚应贤那深沉的目光和强硬的表情是仁义从未见过的，不断逼近的身躯也给予他巨大的压迫感。他不自觉地往后退去，眼前之人令他感到陌生和抗拒。就在仁义的后腰撞上桌子，无路可退时，他的手机炸响，打破了那种泥沼一般拖着两人往下坠的僵持的空气。仁义快速划开手机的通话键，秋妍的声音在那一头响起：“ 喂，任队长，你可以过来了。” 仁义瞪着龚应贤，龚应贤别过脸去，调整了一下情绪，低低说道：“ 走吧。” 两人离开办公室，前往审讯室，秋妍就在门口等着他们。一照面，他就对仁义说：“ 任队长，里面那个孩子非常聪明难缠，你认真听我说，然后照我说的做，可以吗？”“ 好。”“ 第一，不管他说什么，如何表现，你绝对不能被他激怒，被他引导，你要非常平静，你要让他知道你是掌控者，但又不能咄咄逼人。第二，永远不要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要吊着他，用问题去交换问题，这个度不好把握，我会提醒你。” 秋妍递给仁义一个耳塞，仁义把那粒小小的东西塞进了耳朵里。“ 第三，先问他一些跟凤凰中队跟你个人有关的问题，比如他为什么对你们感兴趣，等到你们聊天的节奏起来之后再问他文辉商场的事，这时候他比较容易开口。”“ 明白。”“一会儿屋子里只有你们两个人，我们会在监控室看着你们，不用紧张。记住，你要主导这次谈话，而不是被他主导。一旦你发现自己被影响了，我们会提醒你，或者你借故喝水、抽烟、上厕所，打乱这个节奏。”“ 明白。” 想这里面不过是个17岁的小孩，仁义并没怎么放在心上。谁都经历过17岁，17岁的半大小子大多又傻又冲动，即便是再聪明也难以弥补缺乏阅历而导致的青涩感。面对成年人，尤其是健硕的成年男性时，一定会漏怯。仁义推开了房门，屋内的少年抬起头，在见到仁义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而后转为惊喜。“ 任队长。” 仁义朝他点点头，坐在了他对面，微微打量了他一番。比照片上看着还俊帅干净的少年，实在是让人无法把他跟犯罪联想到一起。“ 你好，你叫方之序。”“ 你叫仁义，四个火那个义。你是特意为我来的吗？”“ 你怎么认识我的？”“ 你在网上有点名气呢，最开始是几年前拍那个消防宣传片，那可是全国主流媒体连续放了半年的。后来你有几次任务被拍到放到网上，然后呢，天启消防局也特别爱拿你做宣传。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是那个8秒钟的消防宣传广告，那个时候我还上初中呢。”“ 你喜欢消防员？想当消防员？”“ 喜欢，不过不太想当，太危险了，我没有你们那么勇敢。”“ 你平时很关注火灾之类的东西，也很关注我们的动向。”“ 是啊，我觉得你们很酷，尤其是你，任队长。” 方之序将身体往前倾，朝仁义眨巴着眼睛。“ 其实我2年前去你们中队参观过，还和你们打过篮球呢。当时我刚从大溪地度假回来，晒得特别黑，也比现在矮小，所以你把我忘了。”“ 我们中队经常有人去参观，对群众我们是永远开放的，所以有时候记不住那么多人。”“ 这回你应该不会忘记我了。你知道吗？我猜到你会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看来你今天是特意为我来的。”“ 我经常来分局协助各种案件的调查，今天是邱队长说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不少跟我和我中队有关的消息，所以让我进来跟你聊聊。” 方之序笑而不语，仁义的耳机里传来龚应贤的声音：“ 问他跟火有关的事。”“ 你为什么会对消防员感兴趣？不会只是觉得酷吧？那你看啊，警察也很酷，军人也很酷，消防员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你？”“ 你一定是想问我是不是有纵火癖吧。” “你是吗？” 我认为纵火癖这个词本身就很有问题。崇拜火、依赖火、利用火，是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做的事。人在探索火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从未知到已知，从滥用到善用的过程。是谁规定火必须怎么用呢？ 法律规定呢？法律虽然没规定你一定要怎么用火，但规定了你不能怎么用火。 可是，如果不探索，又怎么知道火的更多用处呢？比如，任队长，你知道吗？火不仅能温暖人的身体，还能温暖人的灵魂。 那双看似纯净的眼眸深处，却透出一股寒意。任毅顿时感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任毅已经无法把方之旭当成普通的少年看待了。他十七八岁的时候虽然自以为是，但如果被带进警察局问话，也一定会被吓得不轻。可眼前这个人，态度之放松，头脑之清醒，口齿之伶俐，远超成人。他坐直了身体，开始谨慎应对。 所以你喜欢纵火？ 哪有啊，我只是说了我的理论。我很怕死的，我可不敢纵火。 我没问你敢不敢，我问你是不是喜欢。 方之旭微笑着不说话，任毅冷冷地盯着他。 怎么说呢，我确实很好奇。 你又对纵火好奇，又对消防员感兴趣，不觉得很矛盾吗？ 不矛盾啊，我觉得火是不可战胜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之一。火永远也不可能被真正消灭，只要一点小小的契机就能重生。可是你们却是专门与火战斗的，你们用渺小的人类的力量去对抗庞大的自然的力量，你们与火的战斗从来就没有胜利过，只是尽力输的少一点罢了。可即便如此，你们也从不放弃，你们就像一群悲剧英雄，特英勇，特伟大。 仁义的拳头暗暗在桌下握紧了。方之旭听起来是在夸奖他们，可他却越听越冒火。在方之旭的口中，他们就像一群苦苦挣扎的蝼蚁。他分明体会到了方之旭崇敬口吻下的蔑视。 所以我喜欢火，和喜欢消防员一点都不矛盾。我认为所有消防员都是英雄，而英雄就该有英雄的结局。比如像孙排长那样英雄般的落幕。 任毅狠狠拍了一下桌子，目光顿时凌厉万分。方之旭缩了缩脖子，无辜地看着任毅。 冷静，不要被他激怒，他擅长这个。 任毅倒吸一口气，惊觉自己的情绪居然真的被这个少年带跑了。方之旭低着头玩起自己的衣服拉链。任毅平复了一下，说道， 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我为什么要害怕？ 你被带进警察局问话，你也不害怕？ 我又没犯法。 那你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 知道，因为我去了文辉商场。我只是好奇去冒险而已，虽然我不该进入警察封锁的现场，但是也不算犯法吧，最多治安拘留。可我是未成年啊，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一下吧。 我先去下洗手间。 任队长，一会儿等你回来，可以给我讲讲你们出警的故事吗？我搜集了好多你们的新闻，但是肯定没有你亲自讲述过瘾。 任毅扭头就走。离开审讯室，龚应贤和邱岩马上赶了过来。任毅朝着空气狠狠挥了一拳，口中咒骂一声， 这个小混蛋，他绝对跟组织有关系。 我们也怀疑，但是没有证据，而且他家很有背景，我们还不能采取他监护人不同意的措施。 他进入过文辉商场？ 没错，但是这证明不了什么。你还记得周川吗？他在第四视角酒吧被你们抓个现行，拍了照录了像，最后也只是行政处罚关了48小时。他还未成年，我们甚至不能拘留。 他一嘴的歪理跟紫嫣一模一样，肯定是被洗脑了。 他应该不是被洗脑，在你之前，我们的心理专家给他做了一个小测试， 他很可能是反社会人格。 纵火笔很多不都是反社会人格？ 不一样，大部分是因为受到歧视和虐待而对人对社会产生恶意，他像是天生的。只是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连违反校规都没有过。 唉，让小谭黑了他社交账户和电脑找一找。 不行，领导不同意。如果我们违反程序，不仅会受到处罚，有用的证据也会变成无用。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目前只能靠你卸下他的心理防线，让他透露一些有用的内容。如果连你也问不出什么，我们暂时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我会派人跟踪他。 我试试吧。